歌。 对。 对啊，因为其实，在 iPop 里面，他们非常注重两个价值，其实也是真理。第一个就是心腹，第二个就是末世。所以他们在 iPop 里面，他们常常会查考两卷的这个圣经，就是两卷书啊，就是他们很注重雅歌跟启示录，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诗歌的创作上的神学观很偏重心腹啊、末世啊、耶稣的柔美啊，什么的，与神的心意关系啊， 是 马莲花， 对，什么玫瑰啊，什么百合花、鸽子眼啊这些， 所以。 对，为了迎合这个特性，所以我们也选了这些的诗。不管是曼心选的那个信实到最后，还是这个 Even So Come 这个愿意快来做我们自己翻译的歌名啊。 帅啊！ 因为他歌名他就 Even So Come。 我在火水的时候，他歌名就直接 Even So Come。 对，他就是 Even So Come 有点难翻的。 Even So Come 有的文法会。他说你有歌词吗？ 我没有。 你没有。 但是我有 DVD。但是去了好像 有歌词。DVD。 等一下。 听 B 那个。 有点快， 不是那种，对，一开始就只是那 种，这么好听吗？我都不 知道你们都怎么了。是你我的手，把小舟一开始用你的手，然后再打一个。 刚刚没看懂你。 没关系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猫嘛。我们教会独有的O。 哦。 夹，弹 A 吗？夹两个。 可以啊。哎。 试试看。 你要。 A 两个。夹。 你进 O 要夹吗？ 那个安柔，你可以那个设备间的最外面那把吉他上面有个变调夹，可以帮我拿过来。 我先试试看 A 吧。 变调夹在那个设备间的吉他上面。加半个，可以啊，来吧。 降 A 对不对？然后升 G， 升 G。 唱 Supreme 是最高的。 一、二、三、 四。 弱下来就是唱这个旋律。好，那我们就像唱平安六代的，就是我们可能还会再回去副歌，然后敲，然后宣告，好，我们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君友还有苏博看我手势。好，然后君友如果说是回一，只要是回一的主歌有间奏，就是弹， 就是弹那个 的和弦。 OK， 没问题。 如果要去第二段，就是弹副歌， 就跟谱上相 应。OK， 没问题。 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先很快的把两首歌过。 好 ，OK。 第二首，因为你快了，你要改了。哦，这首超难的，就是这首，节奏我抓不到。 啊， 我恰恰我恰恰，太快了。 这首应该是 浪人机， 就是对，你看一下， OK， 我会敲过去。 可以的，漂亮。 等一下 哦。 好，来。 这个是要这个是这个是， 我刚刚说你这个就是 前奏， 前奏对 ，OK， 没问题。 他就是常规的， 我懂。好，那从我再找下。 自信，暖和的舞台，你的生命，耶稣一定快来。上的理想，满有血气，为我来指指出日美的路。 讲一下这里的拍子怎么打？ 就是突然是停掉的感觉。 对， 好， 来，你说那个来那个 A 结束停掉， 就是上进步 B m I G D 那边。 那是各一拍是吗？ 穿的 吗？好， 你看一下感受。 我们试试看，大家试试看。 最人家回家。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 Thank you. 快来组个出来那个和弦再好。 你说这一个吗？ 对。 你要怎么 GDA 对 GDA 这边继续弹 GDA 是吗？ 对 ，OK。那就 哦，我懂了，对，我 A， 是 A 在拖动，拖两小节，这是十二拍。 继续吗？ 对， 我这边就举了嘛，对不 对？ 可以，没问题。再来一次吧。 对。 那没有，你这边弹完之后，你要回哪里？ 进等后。 OK。那我们来一次。 加油，加油。 然后我们音乐乐器可以慢慢叠上来， 可以没问题。 就是从一拍一拍一下开始，然后再上去。 Okay. 好，从那个自由自在的地方。 如果要接回副歌的话，他的最后可能就是一个空拍，然后进副歌。 我选 他 好像还会回要这个信息。 对、 啊，他们会再回一次。 突然好像回 我们需要带设备吗？ 回答快一点啊！ 一台 VPS 八。 那线呢？ 好吗？而且我家都有设备，我家有麦克风、吉他。 OK， 好，那我就自己的设备，我就完全放在一个袋子里面，我就自己背了。 像你有 这条跟 DIY 图就直接带着好了。 好。 然后结束的时候就记得把它收回来，我们自己带回来。 那我们可以自己带设备吗？我会带吉他、吉他。 我们俩要先带，有人来带我们。因为我们等下要，他们那边有鼓，哦，他们那边有 鼓，没有鼓啊，所以要我来。 有，他们那边有鼓。 DI， 带三个 DI。 就你几个月全带齐的话，那你妈妈那个声音比较稳定啊，就不太重要。 拍 公开的照片。 弹奏， 谢谢。 有感觉。 得得得得得下个礼拜啊，下个礼拜你们应该就可以，因为这礼拜我们也要特会就没办法。 但是放假了。 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我就下礼拜我会做、啊。 好、 嗯。我知道，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所以没办法。那时候还蛮简单的。